众生与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让 九龙西黄毓民、马如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 Radio 全力支持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翻嚟啦。 好，咁啊，第二节喂，我冇咗个嗰个钟嘅，而家我哋嗰个荧幕上吓。 荧幕冇钟啫，我哋睇嗰度啊嘛。 系咯，咁但系即系我哋谂住睇住嗰个嚟跳嗰、那个一路跳，我哋计时间 啊嘛。 系啊， 系有啦，一讲就有啦，即刻有。好啦，咁啊， 第二节， 嗱，我哋讲讲啦，火烧游览车啦，因为我哋讲紧啲观光巴士啦。 你讲观光巴士之前咧，头先我哋讲民调低，采访民调低。嗱，观光巴士呢度咧，头七出品，台湾就好重视嘅。OK， 咁咧，蔡英文咧亦都被批评。咁嗰个系导游嗰个出品嘅时候咧，就蔡英文就写咗一个叫做系玩鴨叫做咩？典范呢个乜嘢？ 咪传咁样啊？ 即系典范。 总之死者为大啦，系。 典范长传咁，咁好啦。咁就即系好啦。跟住到大陆嗰班咧，就做头七啦。咁啊，蔡英文不但止冇去，制仗冇去，官员冇去， 人冇去，乜都冇去啦， 乜都冇去，咁就受到批评啦。就被批评咧，就话歧视呢啲大陆嘅同胞。歧視大陸同胞， 同埋呢啲嘢亦都以意識形態走去即係處事啦，咁變咗喂屌嗰啲，雖然嗰啲係你唔係好中意嘅大陸同胞，或者你根本就唔試過大陸同胞嗰啲大陸人，但個問題你作為一個總統嘅高度，發生一單咁即係咁慘烈嘅一個悲慘嘅案件， 即係 你啲死者，你作為一個總統，你都有 你死者為大啊！呢、這個即係 你唔中意極都好，你可以個人唔開，咁你都要送一啲心意去啊，係咪？ 咁你喺即係喺一呢，即係呢一件都係叫做國際嘅事件啦，因為你死咁多人啊嘛，係咪先？咁你即係你唔好講佢係大陸同胞，你當佢係東南亞嘅旅客。或者歐美的旅客，一般的旅客，在你本土裏面，你的管轄的地方裏面，你發生件這麼大件事的時候，而有這些這樣的追悼的儀式呢，你實在應該要 派。你部會級的可以不去，但是你觀光局應該都要。 都應該要到場啊，去致祭啊，代表政府去致祭。那這件事件呢，就被大陸的網民呢，就大肆批評，大肆鞭撻。那我們台灣，即是大陸人是不是，戰如草芥？系嘛？即系呢个，即系唔好讲话两岸民族嘅感情啊，同胞爱啊呢样嘢唔讲啦。再跟住再讲一样嘢咧，就系批评咧，就系话作为一个即系导游，咁佢系一个所谓典范嘅时候，佢何以见得佢作为嘅典范咧？咁佢有冇即系去救嗰啲人咧？咁即系从死者嘅位置嗰度去推断咧，就系话佢即系佢服尸嘅位置系咪去拯救呢、這个即系旅客的安全呢，咁样即是一路是受批评紧的。咁当然今日出现一个新的一个即是所谓政工啊，就喺嗰、那个喺个司机里面呢，就是发现咗有酒精啊，咁呢就推断佢呢作为一个即是酒驾。 嗱，咁呢位姓苏嘅司机呢，咁就嗱佢喺呢架车喺着火之前呢，就曾经去过一间免税店，咁大概停留了100分钟，啊，咁啊，即系嗰啲旅客就喺呢个免税店里面停留100分钟，咁啊买嘢啊，咪成啦。咁个司机咧就 揸车走咗嘅。 咁个司机仔咧就因为唔系咁佢买咁耐嘢，我梗唔会揸架车门口等啦。咁个车就驶开咗。咁啊，到佢买完嘢出嚟啦，欢迎你哋拿住啲战利品咧，谂住上车，咁就司机揾唔到。咁个导游就打电话俾呢个司机咧。有20分鐘咧，係揾唔到呢個司機嘅，嚇，即係所謂失聯嚇，即係揾唔到佢。咁啊，後來就因為呢單事出咗事啦，咁啊，即係火燒呢個遊覽巴之後咧，咁就最近就即係呢啲所謂驗屍官啦，咁驗到佢 的體內的酒精啊，不知 1.0 幾多的毫克每一升啊，我不知點計啊，我唔識啊，即係我淨係即係大概有咁嘅數字，即係話喺佢嘅尿液喺佢嘅血液裏邊咧，揾到一啲咁樣嘅殘留嘅物質咧，就佔到佢係大概係17罐嘅啤酒嘅酒精，或者係一支500毫升嘅烈酒啊，嘅佢個濃度係咁多。好啦，咁啊。當然外面就好多眾說紛紛啦，有啲就話喂，屌根本呢個司機咧，因為咧，佢係曾經牽涉一單咧，就係非禮唔係意圖強姦一個女導遊嘅一個案件。咁喺 5年前嘅 啊，喺2013年嗰時咧都審過咧，就係判5年。咁就喺今年嘅6月咧。第二審咧就維持原判，咁佢又即係可能又係上訴緊啦，又俾佢出嚟上訴咧，咁所以咧呢個姓蘇呢位司機咧就鬱寡歡，咁啊即係亦都好唔信，就覺得嗰個法官咧就亂鳩咁判，咁啊成日同人哋講啦，佢話咧因為有鄭捷個單案之後咧，咁佢都同啲即係。據聞啦，咁佢都話同啲其他嘅司機咧都聽，佢話我遲早咧都會做一單轟轟烈烈嘅事情啊！咁呢個咧就留下啲伏筆。咁究竟呢一單撞即係火燒旅遊巴而撞落嗰個護欄嗰度，係唔係佢口中嘅所謂轟轟烈烈嘅事情咧？我哋唔知道，因為咧你除非可以證明到呢個司機係特登喺個車上面咧放火，係嘛？因为咧，佢喺呢个司机嘅后边座位咧，譬如有啲饮水机啦，有啲音响啦，有个雪柜啦，咁啊有啲卡拉 OK 嘅设备啦，咁啊插啲插苏咧，插到满鸠晒嘅嗰个插苏，咁系究竟系着咗火？好啦，嗱就咁着火咧，其实都冇咁大镬嘅。咁原来咧喺嗰度有两樽咧，就呢个电油啊，咁就。燒著咗兩樽電油，第一車上面就唔應該有兩樽電油，因為喺車上面佢就燒咗嗰兩樽啦。喺下面嘅行李箱裏面咧，又發現有3樽電油。咁啊，當然你會諗到哦，可能個司機要夜晚即係揸完最後嗰程車，驚油唔夠，咁佢就即係攞啲電油倒落去，咁啊唔使周圍去揾油站加油，咁係咪咁樣咧？咁又未必係，因為嗰個車行柴油嘅。咁行即係你裝嗰啲電油呢又唔似係攞嚟即係加返落嗰個旅遊巴嗰個油箱裏面，咁所以呢發現呢5樽嘅電油又係一件咩事呢？大家都唔知嘅，咁你當然後來即係好多後面猜測啦，咁係個司機自己特登呢去縱火，咁但係我哋冇證據，一個司機如果要縱火嘅話，佢事必要點著嗰啲電油㗎嘛，揸揸車點樣點著啲電油呢？咁就咁就唯有係佢係飲咗好多酒，咁佢個人根本就如果根據警方嘅講法就係飲咁多酒呢根本就唔適宜，亦都個意識已經唔係咁啱去揸車㗎啦。咁係咪喺佢呢個環境之下呢就戇鳩鳩咁樣即係就撞咗埋去呢個護欄嗰度咧，我哋唔知嗱，撞咗埋嗱，究竟係撞咗埋去起火啊？ 因為 起咗火，撞咗埋去，因為咧一起火就點著咗嗰兩樽電油，跟住就已經燒到個司機係已經可能一下子已經燒死咗噶啦。咁佢嗱，咁佢根據就話佢喺無人駕駛之下咧，就行咗1000公尺，即係一 成公里啊， 一里啦，係咪？即系喺无人驾驶之后，咁就先撞落个护栏嗰度嘅。咁所以咧，如果根据咁嘅讲法系确实嘅话咧，咁我哋又相信就唔系个司机点火咯，系嘛？系真系嗰、那个嗰日插苏里边突然间有啲电线漏电，咁就挞着咗隔篱嗰两樽电油。因为根据因为冇生还者，冇嘢好讲。咁根据即系佢哋即系冇上到车或者系曾经上过车就唔系嗰啲车嘅乘客咧，就一上去咧，其实已经闻到好大阵嗰啲电油味噶啦。咁即系话根本就成架车咧已经有充斥住呢啲电油嘅挥发嘅一啲浓度喺度。咁呢个一着，其实咧 一分鐘之內咧，其實成架車就足已經係燒到冚曬噶啦。兩分鐘就即係直情係燒到通曬頂得噶。好啦，咁個問題就係、究竟呢個司機講下嗰啲説話，話要做一件好即係驚天動地嘅事， 就係呢件咧，係 咪呢件咧？咁如果你話係嘅話，咁我哋要相信佢係真係另轉頭點火，係嘛？佢揸揸架車，無啦啦就畫住啲火柴，或者揸住個火機要點着佢，然後再揸翻架車。 呢個 咁呢個冇可能啦，係嘛？即係揸車嗰啲知啦，係咪冇可能嘅？咁我哋相信就係呢個司機就飲醉酒，咁啊喺飲即係飲到 受到酒精嘅影響啦， 暈暈頓頓，就啱啱就短路，就著咗嗰個電油，咁一下之間就已經即係第一時間燒死咗個司機。咁啊，司機就喺無人駕駛，即係冇司機駕駛之下咧，就滑行咗1000米，就撞落個護欄。 1000米就其實唔係好長嘅距離嘅啫，1000米就。 如果我哋行咪大概係15分鐘咧。 好簡單，即係你一個你球場，你跑一個圈就400公尺，即係2.5圈嘅啫。 即係簡單啲講就話，即係兩個籃球場咁上下長咁上。 即係12-13分鐘，如果一般行正常咁行12-13分鐘，應該行咗嘅啦1公里 嚇。咁快嘅啫。即係1000米， 車就好快嘅啫，車就。 因為你當時若果從電視機嘅畫面上面咧，因為個閉路電視都睇到啦，因為佢撞埋護欄嘅時候咧，架車已經着緊火。 咁我哋睇睇啲相先啦，係嘛？有啲相咧就即係著咗火嘅時候咧，有啲即係有個差人就直情走去，有冇相啊？直情走去咧就係即係去諗住撲火，但係個問題個槍咧。離開個地面咧，好 Q 高嘅， 有成兩米咁高嘅， 兩米嘅。咁、那個救火或者即係想打爛玻璃窗，根本就掂唔到個玻璃窗，係嘛？即係我哋睇相都未出啦， 頭先出過嘅，有冇相都唔緊要啦。即係我相信呢件事件咧，大家都睇新聞片段都睇過啦、因為佢喺撞埋護欄嘅之前咧，已經係著火一路咁樣衝埋去嘅，因為佢哋做調查報告嘅時候咧，一路追蹤嗰架車咧，由著火嗰一刻一路到大，一路翻去咧，就幾時上高速公路，由幾點鐘上高速公路，喺邊度地方停個車，而家咧就一路追翻個源頭，就係話當時頭先阿謝工所講就係話佢喺呢個免税店之後離開咗免税店之後去咗邊度地方食飯飲茶。在哪度落腳？而家就追一路追。 呢個應該嗰段時間飲酒啦， 係啦， 即係喺大概100分鐘，即係大概2個鐘頭嘅時間裏邊咧，就飲咗大量嘅酒、啊 飲咗酒啦，咁佢到底喺邊度飲咧？咁即係調查， 咁都要揾翻啦，因為 一路要一路追，一路到底去追翻佢。咁亦都即係睇翻咧，業界旅遊。即係呢個台灣嘅旅遊業界裏面，甚至乎係旅遊車嘅製造廠商，一路大家喺度做分析，因為一架即係完整嘅車咁樣去燒法，咁樣去燒法起火法，同埋咧即係不單止喺台灣我哋最多呢種嘅所謂雙層嘅旅遊巴士之外，如果我冇記錯咧，喺東南亞嚟講咧，當時除咗泰國嗰啲旅遊巴咧，因為佢跑長途係靚之外咧。其次咧就最靚咧就是、台灣嘅呢個係旅遊巴業嘅呢啲叫裝車業啊，係嘛？咁呢個咧係非常之先進嘅啦。咁都有成20-30年歷史。咁當然咧，而家你話喂台灣嘅旅遊巴士同大陸嘅旅遊巴士，即係同類型嘅旅遊巴士比，咁啊當然而家大陸嘅旅遊巴士，因為佢開始發展呢啲，咁佢亦都有非常之先進。咁你睇翻咧就好多司機為咗貪方便，頭先謝工所講啦，點解會有啲汽油喺度咧？就係話。好可能有好大機會就係話呢一啲旅遊車嘅司機，台灣咧佢哋好中意咧喜歡泡茶，佢哋喜歡泡茶。當佢哋等去到啲景點嘅時候，佢哋等呢啲客人上車嘅時候咧，佢哋自己沖茶泡。佢哋自己沖茶泡嘅時候咧，一係咧就而家最興就係嗰啲叫台叫瓦斯，我哋而家叫手提式嘅 gas炉。 另一種咧就係點火嘅。咁嗱，呢咁嘅物件。在呢啲旅遊巴，喺呢啲密封嘅旅遊巴上面去點呢啲易燃物件咧，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險嘅。 咁所以咧，即係唔排除。 唔係，我覺得應該排除咗，應該係跌攞嚟煲茶啲噶啦，因為冇可能用呢啲電油嚟煲茶嘅。呢、這個就係、是、有啲酒精、有啲酒膏啊啲嘢，酒精膏嗰啲可以點噶嘛？啲咪咁揾電油嚟煲，咁樣煲緊到又煙又味又剩，係咪冇理由？ 輕質嘅你唔係 呢 做？ 唔係呢，我啊知啦，因為我做油公司，我梗係知啦。 因為呢啲酒精。倒落去啊，咁呢啲就好容易。 所以都係一個謎。嗱，呢五樽嘅汽油咧係一個謎嚟嘅，即係除非佢翻生，否則嘅話，我相信再點查落去咧，呢五樽汽油都係查唔到有究竟點解會出現喺度啊？因為佢上邊車上擺兩支，下邊行李箱擺三支，咁呢五支攞嚟做乜嘢咧？又唔係攞嚟即係加油落嗰架車嗰度，因為佢行柴油噶嘛，即係油渣噶嘛，係嘛？咁電油擺落都冇用噶，咁所以 當然即係你唔排除佢頭先佢所講話，喂，我有啲轟轟烈烈嘅嘢想做，咁你五罐嘅汽油、五樽嘅汽油係準備第日即係愛嚟做轟烈嘅嘢，就咁啱先， 即係未做之前就已經搞掂咗啦， 搞掂咗啦，咁啱先就係嗰、那個即係短路，因為大家都即係都留意到有坐旅遊巴士咧，就都會留意到咧。每一部旅遊巴士咧，即係卡拉 OK 就必備嘅、電視機液晶體嘅電視機亦都必備，起碼最少兩部。 飲水機啦， 飲水機啦， 雪櫃仔啦， 嚇呢啲雪櫃啦，咁即係都必備嘅。咁啊，最搶電咧就係啲雪櫃啊。咁你個雪櫃大家都知啦，有個摩打佢有發熱。係嘛？喺一個密封嘅環境底下裏邊咧，亦都係容易咧就係著火嘅。 所以最後即係能唔能夠揾到嗰個原因咧，我都其實幾懷疑嘅，因為咁大火燒完之後咧，好多嘢都根本就係揾唔翻㗎啦。 仲有一樣嘢咧，我哋都可能會忽略嘅。咁原來咧，即係玩開車嗰啲朋友可能都 放張相啊，放張火燒旅遊巴嘅相， 嗰啲都會知道嘅，就係話咧，嗰四個輪胎。嗱，即系你而家睇到嘅 燒，呢個燒完噶啦，燒完噶啦嚇。啊，呢張啦，因為你睇嗰個救火嘅人， 人啦，啲路過啲人咧， 喂，屌你個頭都未到嗰個窗邊，係嘛？佢舉起手都仲啱啱掂到個窗邊，呢啲嘅救都救唔到啦。所以即係講緊一分鐘兩分鐘嘅事情，咁就即係裏邊所有嘅人都嗱，其實就算我估你第一時間開到嗰個逃生門啊，都可能有。一半以上咧係走唔甩， 或者你係打爛到啲玻璃啊！咁呢個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點樣去再一個安全意識底下，你點樣打開呢啲玻璃就當然好清楚啦，係嘛？ 係因為你咁嘅環境咧，你知道都好啦，都未必做得到嘅。 做唔到啊，因為太黑啦嘛裏邊。 原來咧引致到起火嘅其中一個，即係當然而家我哋睇到四個碌都無損啦。原來咧仲有一個隱患咧，就係話咧。大家留意咧，嗰兩個車轆，車轆嗰啲沙板，嗱啲沙板咧就有好多業界咧就為咗即係令到嗰個噪音減低、降低，同埋咧係驚佢防止佢生鏽，就噴咗好多叫做係泡泡膠，嗰啲叫 PV 噴劑，就噴咗入去咧，就係令到咧即係啲沙石冇咁容易黐住個沙板，亦都咧就即係啲泥沙石就令到佢冇咁容易生鏽。原來咧，我哋唔好睇少呢啲咁嘅地方。呢啲易燃物品，嗱，當然佢都係內燃，但係有一個機會就係話咧，因為我哋噴咗呢啲咁嘅所謂發泡膠上去之後咧，令到嗰個空氣，即係嗰個擋風阻啊，同埋嗰啲散熱啊，咁樣咧，係令到佢咧更加容易咧係會過熱。一過熱咧，就會產生到咧佢係會著火嘅。咁亦都咧，我哋。在台灣我們比較少見，在大陸、啊、在廣州、啊、廣西很多時候我們看新聞都看到呢，這些新聞圖片都看到呢，就很多時候呢在那個車尾那裡呢，那個引擎的部分那裡呢，他們很輕易就打開那個引擎蓋，打開那個尾板，就令到它散熱。原來在那裡呢也都有些業界呢，就在將那裡呢，剛才所說就是說呢，為了降低個噪音，他們呢也都會將那些噴這些所謂 PU 膠呢，就我們防止噪音嘅， 翻翻嚟， 咁所以呢啲都系啲隱患嚟嘅。 好啦，咁啊嗱，我哋講完呢個旅遊巴啦，因為咧就出邊就你知啦嚇，台灣嗰啲名嘴就屌你，好似咩人嚟？即係就算 外星人都識嘅， 廿六個人死曬咧，好似佢都仲係喺個福爾摩斯咧，佢好似身歷其境咁，即係乜鳩嘢嘅一啲 蛛絲馬跡咧，佢哋都可以估到出嚟嘅。咁、老實講，出邊咧就講到天花累墜啦。總之就呢、這個司機就係自殺嘅。嗱，呢壇嘢佢自己特登做嘅， 自編自導。 其實我諗嚟諗去都唔知點做法。如果即係如果我切身處地做個司機嘅話，我要點著呢兩樽電油冚家產，我視標。架车行紧嘅时候，我仲要拧转面去点咗嗰两樽电油，然后再坐翻落个位度俾佢烧死，系嘛？即系呢啲系冇乜可能嘅。咁但系一切都等最后调查结果啦，系、可能调查结果最后可能都系冇结果嘅，因为毕竟26个人全部罹难嘅话咧，有好多嘢未必系靠一啲表面证据咧可以揾得到嘅。咁我哋都只系提供一啲资料啦。好啦，我哋第二单讲咩咧？太平岛这个岛啊，在这个仲裁案之后呢，就即是总之南海就无一是岛啦，全部都是礁啦，包括埋这个太平岛。咁好啦，咁我哋有啲渔民就觉得啊，屌喂，我哋都要去即是搵啲船去证明下呢个岛嚟先得㗎。咁所以呢，咁我哋有啲渔民呢就五隻船呢就浩浩荡荡呢就经过1600海里咁啊去到呢个太平岛。咁喺未出发之前呢就已经渔业处就已经喺度警告啦。我哋屌你唔好去啦，咁家产你吹呢即係等于唔好意思啊，好似类似香港嗰啲咁即係我哋嗰隻保钓号出去呢、你系咪捉鱼嘅先 系 喂，我哋真系捉鱼噶，屌我唔信你捉鱼，所以我唔俾你出海。嗱，即系而家咧，就呢五只船咧，就基本上差唔多。就话你系咪去钓鱼嘅？你系咪去捕鱼嘅？系，但系你有几只咧，就唔系捕鱼嘅，你哋运鱼嘅啫。吓、啊，屌，即系呢啲系即系嗱，你点对点嘅，你咧就去大陆、去香港射鱼嘅啫。屌，咁你都唔系。你去边度？去太平岛射鱼啊，系嘛？咁所以咧，你哋唔合法嗱，你哋出亲去咧，翻嚟我就拉鸠你咁嗱。咁当然呢啲 类似情况，当年我哋去钓鱼台都 系咁。系，即系类似你哋去揸坐住呢个启丰二号 啊。我当年唔系坐启丰二号，系 即系总之都警告啦吓。屌你哋，总之翻嚟就拉鸠你哋啦。嗱，咁嗰五只渔船梗系唔理你啦，系咪啊？即系佢哋都系要宣示呢、這个。太平岛呢个主权咧，就使咗1600海里就去到呢个太平岛。咁啊，当然里边有啲船又话载咗几个凤凰卫视嘅 其中就三个 记者啦。咁嗰啲记者， 三个都有记者，嗰三个记者原来有海员证 嘅，有海员证嘅，有手册嘅。咁但系咧又话过期，又话成咁，又总之你攞住嗰几个海员证咧，都系唔合格嘅。最后讲到， 唔系咁当然佢唔系本国籍啦。 啊，咁好啦，咁就咁啊，结果就因为渔船就话喂，我哋而家有需要一啲人道救援咁你能够即系希望能够俾我拍到岸，咁有两只系拍到埋去呢个太平岛嘅，咁就要求咧就上面啲官兵咧就俾啲太平岛嘅水， 咁最初系唔俾上岸嘅噃。 系咁去到码头啦，总之到码头啦，拍到码头啦，咁佢哋都冇上到岸嘅， 有喺码头， 即系唔系喺码头，即系冇上到去个岛上面行咗个圈啊！ 禁止嗰度， 系咁就咁你 最初连离开只船都唔得嘅， 咁结果就守岛上面嗰啲海巡队就俾咗啲水佢啦，咁啊俾咗啲海岛上面嘅沙啦，同埋俾咗啲椰子佢啦，椰咁我哋睇咗几幅相先啦，系嘛，有啲相咧咁我哋睇睇。嗱、这、呢个咧就系太平岛 上 嘅椰子啊，咁啊呢个人啊举起咗，嗱喂呢啲喺太平岛上面种嘅椰子啊，如果一个礁上面点可以种椰子咧？话我哋下一幅咧就系、是、呢、这个下一幅啊，兄弟，咁啊嗱呢个咧就系系啦，呢啲就太平岛上面沙，嗱、这个咧就系即系海巡队送俾佢哋啲沙嚟嘅，咁佢哋拎翻嚟啊，即系证明系有沙嘅，咁啊再下一幅。再下一幅咧就系、是、呢、这个咧就系、 是、水啊， 太平岛嘅水啊，咁啊出资就完成任务咧，就喺前几日27号， 琴日翻到嚟， 咁好啦，10点咧驶入去呢个渔港，咁啊中国国民党嘅党主席啦，我哋洪秀柱啊女士咧都有落去迎接啊呢啲渔民，咁啊即系都会有好多。 其他團體啦，有呢個全國教師工會總工會啦， 民進黨都有嘢去。 咁啊，亦都有呢、這個六配嘅組織喎、啊，一啲即係去嫁咗台灣嘅一啲 大陸 嘅新娘嘅組織，咁啊去到咧就即係歡迎佢哋，咁啊都圍咗幾百人喺度，咁啊歡迎呢啲所謂英雄回歸。咁啊！但系就翻到嚟之後咧，就 可循處 有官員歡迎，攞埋錄影機嚟歡迎。 係咁啊！即係漁業處啦，係嘛？咁嗰啲官員就話：，唉，嗱，翻到嚟咧，就即係你哋咧，就因為冇係呢個咧，你哋嘅漁船嘅作業啊，與作業不符。 漁業處就嚟搜證， 係啦，咁就即係 搜證。 即係變咗咧，就即係 你哋當初話出去捕魚嘅， 咁你哋又唔係捕魚，咁點搞咧？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咧，呢班去維護住太平島嘅船員或者啲漁民，就竟然即係翻到嚟咧，得到呢啲咁嘅下場啊！要即係將來可能被告嘅嚇、啊，會有吊銷牌照、 案發 啊、依法辦事啦，即係呢個共匪最。共匪同呢個香港特區政府都最興講噶啦，依法辦事啦。 一陣間又講到一個依法辦事，台灣嘅依法辦事，一陣間又講下。啊，咁啊，呢啲漁民睇下到時會唔會被告啦。 咁啊，國民黨都話，即係如果你敢同即係民間嚟到作對嘅話咧，我哋奉陪到底。 咁其實咧，就依單嘢就其實就唔係話得五個漁船咁簡單，因為係成個漁業。 係因為咧，因為佢嗱，佢哋維護呢個太平島嘅主權個主要原因喺邊度咧？因為咧，第一就係十二海里嗰個領海問題啦。咁仲有200海里嗰個所謂專經濟專屬區，咁呢個咧就對漁民嗰個影響就好大嘅，因為我喺一個圓洲嘅200海里咧，喺佢哋喂佢哋係可以自由捕魚噶嘛，係因為我哋即係喺中華民國嘅領海嘅範圍裏邊一個專屬區裏邊去捕魚係冇問題噶嘛。 我哋如果講200里咧，不如我哋唞唞先，唞唞翻嚟我哋再講啦。我哋第二節嘅時間。 好，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 下一節翻嚟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再沉默的控诉，路轨中太多烟与雾，自由的快车。驶进风暴，被迫遵守那巨人的制度，看透时代的变数，旷野中要坚守态度，若然修剪它，可看到去路。何必不表态？何想与自由共舞？人民于国土里舞蹈，仍找得到乐与路。人民都可以携着信念，让城墙倾倒。众生而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亮大镜，让火车驶往自由的小径，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人民于国土里舞蹈。仍找得到乐与路，人民都可以携着信念，让城墙倾倒。众生而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让火车驶往自由的小径，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众生。 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机，让火车驶往自由的小径，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人民终可以，人民终可以得胜。